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本土論壇，陳雲、梁錦祥。 本土論壇同大家見面啦，咁就呢排咧，我諗大家都冇乜即係好其他事情做啦。咁睇完世界盃，咁繼續輸展啦，係咪？係咪？咁所以我見到你都好匆匆忙忙啊！ 我喺輸展趕過你 啊！不過我申報利益先，咁兩樣嘢我都冇做嘅。世界盃我唔睇，輸展我唔去。 我係因為出咗書，所以要幫啲出版社站台咧簽下名啊，見讀者。 我諗，如果你從心裏邊去講咧，即係唔係道理唔係啊？即係如果輸展，即係如果唔係出書。你都不會去啦 嘛？讀者會去嘅， 讀者會去嘛？唔係個 作者就好少會去。啊，見到嘅都少，因為始終見翻自己嘅嘢，已經捱咗咁耐先出到啦嘛。 咁我唔去嘅原因就係我怕逼人啊。 今日係啊，逼咗好多。佢通常係一日比一日逼嘅，直至最後一日。 最後一日啦，嚇。咁啊，書展嗰、那個目的或者佢個效果咧，我哋就唔多討論啦。個原因好簡單嘅，因為你話如果你好似你喺德國咁，你嗰個克服輸展同你喺香港搞輸展有頗大嘅唔同啦，係嘛？嗰啲我留翻將來先講啦。咁就既然咧喺輸展嘅期間咧有咁多本書出啦，咁你就不妨喺度賣下廣告 啊！我就今次就講下舊年嘅書啊，舊年咧就係出咗一本筲箕灣嘅風土志，個書名叫筲箕灣，跟住大家想住嘅地方。呢本書籌備咗兩年嘅，咁就應該係舊年。年尾到出啦，咁就入边会讲到筲箕湾嘅经济民生啦，即系个特别系民生历史啦，跟住就访问咗十几个街坊，咁啊透过庶民嗰个口述历史，佢互相有交织嘅，有啲会大家识嘅，咁啊讲到当年香港特别喺40年代到70年代嗰段期间发生咩事，好具体燃眉咁讲香港嘅历史，咁呢个系。我在德國回來之後就沒有做民族學的，因為在學校就沒有這科，就現在教就教中文，就是教中文寫作，我在政府做的時候就是做一些文化政策、社區規劃、或者地方行政那些，有用到民族學的知識，但是沒有實際做調查，所以前年就開始真的落區在筲箕灣做調查，現在做的就是深水埗區，我想要年中或者年尾，應該年尾才會出深水埗的風土志，目前就是我的機構就是文化工作坊就出了個深水埗部，就去一些這一區的中學小學這樣派，講一些目前收集到的故事和以前深水埗的故事，模仿舊式的報紙，就是直排，跟住係由右邊讀起，咁啦，啲字體啊，盡量採用啲靚啲嘅，就係順歐陽順體咁，咁就係等啲學生可以睇咗之後啊，知道以前歷史啦，或者係收藏住啦，因為係出一次嘅，咁啊都。即除了是一個街坊的記錄之外，就是講用一個舊人史的美學就傳遞給一些新一代知道，特別是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是怎樣，入面的是很多是一些很細緻的東西，都很感人的東西，很細緻的東西，譬如說炸兩，為什麼叫炸兩呢？原來是以前炸兩可以搣開，搣開嚟賣嘅。咁搣開嚟賣，叫做炸一，咁係平啲嘅，即係唔使豆領嘅。咁炸兩就豆領咁啊。咁所以另外一啲更加感人嘅故事就係、是。 有個阿伯講俾我聽嘅，就係佢話以前深水埗，如果你去啲普通嘅大排檔食面咧，一個細路仔，譬如孭緊書包咁樣，咁佢係用豆領係買一碗面，咁其他人咧用一蚊咧係買嗰碗面係大碗少少，但係其實咧就唔係豆領嗰個兩倍嘅，即係話豆領嗰個細路仔買嗰碗面係多少少嘅。咁呢個係以前嗰、那個。好多好普遍嘅街坊唔識字嗰啲，我哋今日我哋會叫儒商啦，或者係一個仁義嘅經商嘅態度。但以前嗰啲係大家都走難落嚟嘅，互相照顧嗰種咁樣嘅感覺。咁譬如呢啲古仔傳咗落嚟，就俾下代會知道當時嘅香港嘅街坊感情，或者係古老時代嗰個華人嗰個社情，華人嗰、那個。經商的方法，你哋可以傳俾下一代。 嗯，我聽到阿陳文講咧，即係我自己好坦白講，好感動嘅。咁入邊啲內容咧，其實個別有乜外識嘅，阿道心我識嘅。咁唔緊要啦，呢啲我哋將來再去發掘啦。但係咧，頭先你涉及到一個比較重要嘅問題，就其實點解香港冇民族學呢一個學科去讀嘅咧？ 民族學即係嗰、那個嗰、那個族字咧，我哋有兩門嘢嘅，一個就係、是民族，即係一般族群嘅族 ethnology， 咁嗰個咧就係我哋喺香港叫做人類學，或者叫做文化人類學。咁民族學嗰個咧就係、是族世個族。咁民族學英文就叫 folklore studies， 咁如果德文咧就係、是Volkskunde， 即係 folk 就係、是、其實即係 folk 啦，同英文嘅一樣，只不過個拼法唔同。Kunde 即係 study， 其實都係 folk study 或者係 folklore 都係 study 咁解。因為民族學其實係建國嘅學問嚟嘅，即係話你要建立一個國家，了民族學係了解自己嘅國家嘅民族。咁人類學咧係了解其他地方，特別係工業革命、工業前或者文明前代。 其實嗰個有啲人講係同帝國主義有關。 有，佢係派啲殖民官去巴西啊，去印尼啊，或者係非洲咁樣去考察。咁同時間佢係個炮彈同埋傳教士係為一齊嘅，三為一體嘅。即係軍隊、傳教士、英商，應該四為一體啊。英商跟住加人類學家，或者我當時叫做有時叫博物學家啦，就去考察啲動植物，跟住睇下啲部落人嗰啲生活神話乜咁啊，便利統治或者將啲法律就特別英國嗰種普通法係適應一下，適應當地風俗咁樣。咁呢個係喺英國嗰個 folklore study， 德國嗰個咧就係、是、後期嘅，德國嗰個 Volkskunde。或者有時亦做 European Ethnology， 即係歐洲民族學，佢係研究本國嘅歷史嘅，真係由最早期嘅日耳曼同羅馬帝國嗰啲開始，跟住去研究農民嘅文化，農民遷咗入城市之後工業化嘅過程，農民嗰啲農會嘅入邊嘅民情，或者啲射擊會啊、鬥劍會啊嗰啲咁嘅入邊嗰啲風俗啊、儀式嗰啲，佢目的其實係要建構德意志民族，其實係 nation building 嘅一個學問嚟嘅。 即係換言之，佢其實個民族個認同本身嘅透過學術嘅形式去建立出嚟嘅。 所以去到納粹時期咧，民族學其實係做咗啲壞事嘅，即係佢論證係德國人係好虔誠、好堅毅，係值得統治歐洲，同埋係要修復翻以前俾波蘭啊、俄羅斯搶咗啲土地，土地入邊有德國人，我哋都要霸翻嚟咁當時嘅民族學家有一部分係歸咗喺納粹黨之下，變成類似啲黨嘅學問家咁嘅。但係戰後咧就有一段成30年嘅歷史咧，係要清掃呢啲嘢，就覺得當時嘅民族學呢門學問係同納粹主義結合埋一齊，就所以要分開。所以喺嗰時咧係學咗攞咗啲英國嘅人類學同埋美國嘅人類學入去，或者法國嘅學問入去，係將佢係溝談或者中和一下個德國或者德意志個風格唔係咁強，咁故此其實我點解香港搞本土運動咁算係成功？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真係同左膠講嘅呢個納粹嘅學問，但當然我係揾嚟反共。 其實即係嗰啲都係我哋以前接觸過所謂亞利安人嗰啲咁嘅研究啦嚇。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我自己都題外話嘅就。其實剛才你講的絕對正確，但問題有時候去到即70年代就是果火，就涉及到亞利安人這個問題都不敢說，這個是不是真有其事呢？其實大家可以抱一個比較 客觀啲或者比較抽離啲嘅態度去睇嘅嚇。因為好多時你第一個直覺就是、啊，如果你講阿里安人或者有呢類人，你就即係同納粹黨有關咁。咁其實我諗去到依家就未必一定要咁做嘅嚇。但係頭先你講嗰個涉及到民即係民族學嘅問題咧，我覺得喺香港係好適合去做嘅。即係譬如呢啲已經係一啲好有功德嘅 真係做 做到做 實在嘅社會調查同埋口述史，但又唔係用歷史或者唔係用社會學嘅態度，係用民族學態度。民族學態度係揾翻當時究竟係乜嘢嘢令到呢一班難民或者另一班本土人家難民可以締結一齊形成一個香港社會。 我甚至覺得咁樣咧，即係如果你話喺大學而家度咧。即係你再去提倡呢番嘢，即係呢一個咁嘅學問咧，我諗已經開始可能被認為政治不正確。 係啊， 因為佢會慢慢會被認為係你構建即係建立香港嗰個本土認同嘅其中一種學術嘅。 係啦，係 啊嘅研究。咁所以咧，我諗如果我睇到呢個啟發之後咧，可能我哋會自己做。 係啊，呢個係不容於學校嘅，因為學校依家係做緊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係鼓吹多元化嘅，就係咧你個族群越細越邊緣化，越鬼窮越鬼淒涼咧，嗰個就應該係研究嘅目的。你呢啲喺街坊啊，或者仲係喺茶樓摁緊腳嗰批就係霸權，嗰批叫主流係要攻擊嘅。你係幫佢著書立書，你係咪想死啊？就係咁啦。呢班左膠點解會特別係憎我？係其實除咗係佢哋係偏幫大陸人之外，就係佢哋嗰個學問係走咗去玩多元化，玩啲黐線嘢嘅。 嗯，你頭先講嗰個就唔止你嘅，仲有陶傑都有啦。陶傑就好多篇文章去嘲笑呢個所謂文化研究噶嘛。我講我少少個人睇法，因為我哋係。做英國文學出身咧，其實當年我哋都唔多唔少都接觸到呢啲文化研究嘅一啲元素嗰度嘅，但係當其時又未成科嘅，即係你可能喺英國文學啊，或者你喺社會學入邊啊，你 俾個文學黐咗入， 係啦，會就會黐入去。咁但係咧，到咗譬如話我哋出咗嚟畢咗業之後咧，咁過咗十年到之後，開始你見到。有些學校會擺到，即係會成到科目嚇， 成到科目。同埋當時我喺八十年代讀中文大學，即係嘅英文系，當時叫英國文學及語言學及語言系啊，即係English Literature and Language。當時已經有啲美國老師或者由美國畢業嘅翻嚟嘅老師開始挑戰，話點解你要讀殖民嘅歷史？點解要讀英國本位嘅英國文學？點解要讀都鐸王朝？讀啲保守嘢？ 最簡單點解讀莎士比亞啊？ 跟住就開始話應該就叫做係 English English study 或者 English language study。咁整整下就真係拆鬼咗啦。 唔係你講嘅都未算嚴重，因為到我哋即係若干年之後，我翻去睇咧，佢原來嗰個所謂課程嘅 syllabus 都轉得好緊要嘅。嗱呢個就唔多唔少有所謂嗰個文化研究嘅影響喺度。譬如話我最接受唔到嘅 queer studies， 即係講同性戀嗰啲啦。甚至女性主義啦，即係我講啦，我真係要申報，我喺呢個問題上面真係相當之保守。就我覺得嗰啲基本上唔係成科目嘅。 我喺呢個問題上非常嘅開放，但係都覺得唔應該成科目。個原因係太過偏狹啊，太過偏狹。 唔止啊，因為你已經即係脱離咗嗰個審美嘅範疇。即係我覺得好簡單啦，如果譬如你讀文學咁樣。其實大家會有個假設，就係有一啲嘢喺古代係寫得好嘅，或者有一啲喺文化上好有保存價值嘅一啲文學嘅作品，係因為呢個歷史你要保留呢個集體記憶。即係舉個例，譬如話喺西方文學邊，咁你一讀，咁你讀荷馬啦，咁甚至今日好多嘢我哋諗嘅問題，即係喺西方文學角度，好多嘢都喺嗰度會揾到一啲靈感。咁跟住好多嘅即係著名嘅作家啦，以英文為例就係莎士比亞啦。咁但係去到如果譬如文化研究就開始推翻咗呢樣嘢， 開始乜都係男性主義、洋具主義乜乜乜，你係呢個可以得嘅，但係你問題你要先了解佢嗰個男佢嗰、那個你即使係接受佢嗰個父權乜乜乜嗰啲啊，即係挑戰啦，你先要了解父權文化點嚟，嗰、那個洋具中心點嚟，跟住你先拆解佢，就唔係一去就拆解，你都冇料都拆咩解咧？ 嚇！咁呢個即係聽落去會好似學術辯論題，其實就唔係，因為頭先你講嘅就我覺得係好啱嘅，就係話。好多嘢去咗邊緣化嗰個研究到啦，即係唔喺個主流度咧。即係如果你佢建立一個主流，佢就呢啲嘢全部即係唔好研究啦。即係講得太誇張啦。就我哋主要嘅研究嗰個重心唔喺呢啲地方度，甚至都牽涉撥款嘅問題。即係嗰啲嘢唔好搞啦。 就搞啲譬如如果文化研究就好似頭先你舉個例子啦，譬如弱勢社群咁樣 嚇，即係嗰啲漂嚟嗰啲漂喺海外嗰啲咧，就是、巴基斯坦人喺香港。 係啦係啦，類似嗰啲。咁你會見到如果翻英文嗰啲，嗰啲會寫好多嘅而家。咁如果譬如話喺文學研究入邊咧，你開始你就唔睇嘅所謂 dead white male 啦，已經死嘅白人嘅。男人咁、即係中晒㗎啦，差唔多由莎士比亞到 D.H. Lawrence 都全部都個責任嚟嘅。咁、你反而唔睇呢，就睇一啲而家講緊譬如話喺印度啊，或者巴基斯坦啊，或者即係、甚至香港都有用英文寫作嗰啲比較邊緣化啲。嗱、如果文學本身就冇乜所謂嘅，我覺得。但係如果呢套成套諗法呢係擺咗喺政治上呢，就出現咗而家呢啲我哋大家爭論緊嘅問題啦。 就無論點都要弱勢，所以要救佢，咁就問題係我哋冇咁嘅能力㗎嘛，同埋我哋嘅領土係好細㗎嘛，我哋唔係大英帝國都已經好細㗎啦，即係德國三個島同埋蘇格蘭都話要走人。我哋唔係美國㗎嘛，唔係有五十個州嘅大國家㗎嘛。 咁佢之所以成咁樣呢，當固然有個理由啦，就因為譬如話傳統啲嘢大家研究得太多啦，即係大家都覺得悶，於是乎呢有啲新嘢俾你玩下嘛。 新嘅素材啦。 新嘅素材。 其實呢個係跟歷史研究嘅，你有新嘅史料、新嘅題目，咁自然就容易開發啦。但係嗰啲屬於尖端嘅，即係你讀完博士冇嘢好搞咁咪搞嗰啲，但係你唔好擺喺大學一年班就做嗰啲。 唔係，實際上成個問題都係反映咗嗰、那個即係大學教師嘅就業不足嘅問題。唔係我真係講得好反動，即係呢個 呢個事實嚟，因為你係喺學刊，譬如喺 journal 嗰度登一篇論文啦，即係卅頁到。係嗰啲係容易嘅，但如果你話要研究莎士比亞或者研究杜甫， 哦慘喎、真係 嗰啲你要先讀曬人哋嗰啲嘢，跟住要少少嘅創建，呢、這個極之艱難。 即係舉個例子，如果譬如話你而家要再搞翻有關荷馬嘅研究咁樣咧，即係你即係。即除非你屋企好有錢，或者你真係唔使做， 就翻中學嘅時候，你已經要識希臘文啦。因為你喺大學識已經太遲啦。 係啊，咁所以頭先你講啲文化研究就俾嗰啲即係喺呢啲問題上邊冇乜基礎研究嘅人啦，走去即係咁啊。 所以 嗱，呢個又係即係套用阿陶傑嗰啲講法，即係多得罪。 實際係咁啊，所以同佢哋講華夏文化、講唐朝啊、講粵語傳遞呢、這個隋代嘅切韻嘅音啊，嗰啲完全聽唔明嘅。 係啊， 因為佢哋冇嗰個根基， 冇嗰個根基。即是我以前我哋都同你讨论个问题，就话即使喺左派入面咧，你发觉而家有即系左派应有嘅学术嘅根基人都系好少好少吓，即系大家倾佢而家唔读书吓，即系攞一两个简单嘅，即系要求平等啊，即系呢啲反对父权啊，或者尊重少数权益啊，攞好基本嘅概念就走去即系出嚟去。同呢啲即係人周旋啦咁樣，咁我覺得唔係唔好嘅，即係讀得太多書亦都唔係一件好，即係做書蟲唔係一件好事。但係問題咧就係一啲基礎嘅修養咧，如果冇嘅話咧，其實你唔玩得耐 嘅，你好容易被擊敗嘅，或者你死頂都得，但係你其實係顏面無存咁樣，成日俾人哋或者你成日誤讀咗人哋嘅嘢，即係人哋講一啲常識嘅。經典的常識，但你就讀錯了，跟住亂咁鬧，結果就發現鬧錯了，跟住又不好意思道歉嗰種狀態。 所以即係呢個咪一段不斷錯落去咯。咁其實呢啲類似嘅例子咧，我喺近呢十年咧，可以叫腐蝕即時。是一兩句說話其實已經老底了，不過問題呢，香港的人呢就不是好像外國人那麼得閒，那就沒什麼人喜歡指正這些東西。外國的人不是他水平高，而是因為他得閒的頭很多東西，這些文你寫錯了他真的跟你磨，真的跟你即逐句逐句練，我們沒有這些時間，所以就現在費事去吵啦。只不過說即告訴大家聽呢，就即這個問題發展到變成你口中所說的左膠呢，其實是有一些學術的後面的原因在這裡，就因為這些即所謂文化研究，或者在我們即英國文學裡面的 Queer Studies 啊，這些呢可以說這二十年是大行其道，不過我到現在我都不相信他們即 會是一個 只不過是一個潮流嚟，我個人相信啦。 即係邊緣嘅嘢，暫時係入咗去嗰個論述嘅嗰個位嗰度，都未必係主流，但係起碼係成日有嘢寫，因為佢哋嗰啲嘢係政治正確嘅嘢啦。即係另外就係、是，如果學問根底唔好嘅話，好快係會俾你好似掌握咗真理咁，因為佢有一個一啲我哋叫 sweeping theory 或者 sweeping statement， 實啱嘅，即係唔好歧視。 高度概括性嘅， 大家平等咁，但係喂。大家平等啫，但系呢个世界系有差异噶嘛，同埋系个差异有啲系合理噶嘛，有啲系有权利，多过其他人啊嘛。咁嗰啲除咗平等之外，仲有自由噶嘛？个自由点处理咧？咁嗰啲嘢就系去到嗰啲度数嘅讨论嘅时候就去唔到。咁如果嗰个学生嗰个学养唔够，或者个思考唔得精密嘅话，佢好容易就俾呢啲咁嘅概括性嘅理论系吸引咗去。所以其实呢啲咁嘅文化研究啦，或者呢啲唔好歧视啊、平等啊、尊重少数族裔啊、多元化呢啲，其实好唔得，好得罪讲嘅呢叫穷人嘅学问。即系你冇家底，你冇家学渊源，中学嘅时候亦都唔系太好，自己亦唔系太勤力，咁你就喺大学攞到一两手嘢，跟住就行走江湖。 啱嘅，你讲咧，即系一个人批评得呢啲言论最深刻嘅就系尼采。咁将来可能有机会我哋都讲讲。咁但系咧，即系头先你涉及到嗰啲问题咧，就系、是、呢、這个亦都同咩？头先我哋除咗讲话嗰个大学嘅就业岗位出现问题之外咧。就是大學的普遍化也有個關係，因為在60年代開始呢，即是在英國都是開始那個大學位不斷膨脹，咁膨脹嘅時候有啲唔啱讀噶嘛，其實即係你揾到， 但係你又要好快咁樣一科度教咗咩叫 Western Civilization， 係啦， 跟住就講咧三兩個特徵咁啦。 哇！嗰陣時我聽到我淨係拗曬頭啊，因為喺即係我哋啲咁保守，即係對於學問咁保守嘅人咧，我聽到一科叫 General Studies， 我真係即係淨暈低嘅，即係你咁樣講，其實都讀咩嘅咧？真係。 嗰啲应该系喺学校之外，或者系毕咗业之后，仲慢慢再搞嗰啲嘢嚟噶，就唔系话一个罐头课程就搞掂啦。 咁好明显，嗰啲系喺英国，佢哋系由呢个理工个学院过渡到大学嘅时候。即系逼不得已要谂呢，即系谂唔到嘢俾你读啊！ 嗰啲叫有时叫系统学问啦。我有时喺依家大学度教书，虽然我系教写作，或者教有时教新闻写作，或者系散文或者小说写作，但系被逼都要教一啲方法学嘅，即系写作嘅方法。咁我一开始讲嘅时候，我必定系先警告啲学生，呢啲叫穷人嘅学问，同埋系冇学问嘅人先至教呢啲学问，亦都冇学问嘅人先教呢啲学问。个原因就系大家冇时间读书，咁啊，亦都系中学读得太差了，所以就不幸入咗嚟，变咗我学生咁啦。咁跟住我就要用一个好系统嘅方法将你传俾你。点解用系统方法呢？就是、我同你系唔认识嘅，我亦都唔系跟你中学咁样上嚟，亦唔知道你中学教啲乜。咁啊，依家俾一套嘢啦，咁就考试考呢套，或者考试用呢套方法嚟实践，咁就容易搞。即系个个都变成一个单位嘅，好似一个知识工匠或者知识工人咁样入嚟就攞嗰几套工具就喺度揼嘢啦。咁就唔系话呢个又唔知学咗咩，唔知学咗啲咩工具过嚟，嗰个唔知学就每个人都教唔同嘢。咁正式嘅教育咧，等于每个人教唔同嘢，或者每个人都唔好理佢啦，都系学呢一套经典，学得多定少就得啦。咁得闲就下一科就学另外一套经典啦。咁但系一科就一个系统教咧，其实呢个叫真系叫穷人嘅学问，即系话无可奈何之下，都唔知道你乜嘢人，总之就俾套嘢你啦。咁 咁头先阿陈文讲个穷人嘅系一个比喻嚟嘅，即系有啲穷人咧。是可以有這種這麼深厚的根基，但是這個要自發的，即是你透過圖書館啊，或者其他不同的方法去吸收。但是問題呢，你在這個學術的，即是你怎麼會見到剛才你所說的窮人的即是讀書方法呢？你會見到即是那類咁嘅人咧，好中意睇賴粉書。 係啊，即係一啲 introduction to 乜乜乜嘅，而且嗰啲 introduction to 乜乜乜唔係大師寫嘅，係一般嘅學者或者出版社。 即係總之 教科書要求寫。 總之係即係出唔成到名咁，但係要寫書，咁不斷要寫呢本書啦。 如果做個比例就類似你推架車仔入超級市場，最大間嗰種超級市場，求其執啲嘢，跟住翻屋企就食咁啦。真正買嘢就麵包鋪去啦，肉鋪去啦，糧食鋪去，分開嘅。 專門店去。 係啊，咁如果你即係去分辨呢啲所謂窮人嘅讀書嘅方法，同埋有錢人讀書方法，再次強調一個比喻嚟。 係啊，比喻即係指你個 態度， 個知識資源冇就叫窮咁嘅，唔係真係 話。唔係真係你窮，就係咧，如果你好中意睇奶粉書嘅時候咧，即係所以嗰啲頭先你講啲即係乜乜道論啊，乜乜，你唔去睇直接嘅原典或者經典嘅時候咧，咁你就係窮人。咁你如果好簡單，即係就算你講到話四大名著咁樣咧，你真係攞四大名著個原著就係睇咧，咁就唔係窮人。你真係你唔係睇嗰啲啊乜乜乜 縮短本嗰啲，或者再攰本嗰啲，嗰啲當然你細路仔可以睇小學啊，或者一二文可以睇，但你起碼到咗譬如高中咁，其實要睇個原著，亦都唔係太難，因為你睇埋個教注啊咁啊，或者係評論啊，或者有啲叫評注本啊，咁咧就可以知好快好明嘅。 嗯，如果呢、這個即係唔單止話學問啦，態度問題啊、就係你態度上你要追求一啲最原始或者最基本、最接近真相嘅嘢，咁其實同呢啲一樣。但你老實講，如果譬如好簡單，如果譬如話，如果我唔做呢啲嘢，我真係抄幾本啊、老金啊或者嗰啲啊講翻，我又可以再重新包裝出嚟。但係呢啲係落手落腳，真係做 research。呢個就真正嘅呢啲就係有錢人嘅做法咧。 呢、這個就 因為你要付出時間同埋精力， 跟住就出唔到書就下一年啦咁 啊。係啊係啊。如果你諗住，我即係點都好啦，我一世人總之出即係一紮書咁樣咧，左抄右抄咧，咁嗰啲就係窮人嘅方法嚟。呢啲就要落時間，你未必做到嘅，因為點解有啲你去做到，佢唔肯同你講，或者你去到嘅時唔啱時機，呢啲就冇。 譬如一個人可能要訪問三個鐘頭，咁之後你仲要睇下佢講嘅嘢，去佢街度望一望自己。感受一下，跟住攞翻以前其他人寫嘅嘢對照一下，咁嚟做個比對咯。咁譬如舉頭先嗰個例啊，即係豆領買一碗面係多過一毫子買嘅面嘅，因為一毫子就唔係豆領買嗰碗面嘅兩倍嘅。咁、那個如果你睇以前上海啊內山元造寫中國活中國的姿態嗰本書咧，佢就話以前上海嗰啲商販賣粥，朝早賣粥俾嗰啲翻工嗰啲人。佢就係先佢，如果你係公務員嗰啲咧，佢係不足嗰個上邊嗰層俾你嘅，個稀嗰層。如果你係孤呢佬咧，佢不下邊嗰層俾你，下邊嗰層係啲米沉咗落去，比較多啲嘅。咁呢啲亦都係中國下層生活嗰啲人互相照顧嘅方法。 嚇！嗱，啲聽眾咧，啲觀眾咧，有可能聽我覺得呢啲純粹學術討論嘅，我話並唔係。你只有好簡單的觀察，你睇咧近年啲無線啲即係所謂歷史劇點解做得咁差咧？就因為完全冇曬呢啲 research 呢啲咁嘅好瑣碎嘅嘢，你擺咗喺劇嗰度，你就即刻生息不少嘅。因為當時個日本人都俾呢啲咁嘅喺上海街頭賣粥嗰啲小販嚇親，佢話呢啲中國人，佢用諷刺嘅方法，呢啲中國人做生意真係唔平等，日本人賣一定搞暈佢賣嘅。無論窮富，你用一個銅板你就賣一碗一樣嘅，但係啲中國人特別狡猾嘅。有錢人穿長衫的你賣氣粥給他，孤你佬拉三輪車的你就賣底下那層給他，所以他們說中國人是沒有道德的，但他當然反諷說這些日本人真的殘忍。 沒的， 也都是說為什麼中國發展不到資本主義，因為商人他有人心在那 裡。這些呢，你即是見微知著，你無論是現在香港或者你在即係中華民國，你唔會見到呢類咁 research 啊。 咁我哋去做，如果我哋去做嘅時候咧，我諗只可以咁講啦，就希望即係呢個傳統係力挽狂瀾，即係喺佢崩潰之前，我哋做翻少少嘢嚇。咁呢個係一個好偉大嘅工作嚟嘅。 係啊，呢、這個我有一次見阿明哥即係深水埗嘅明哥俾人訪問嗰陣，佢無端無意中拍嘅片嘅啫，佢就。有個窮的人來買飯，他給了三隻雞肉，他的藉口就是這雞肉小一點，我給多一隻你，其實是全部都是這麼大的，找個藉口給多一件 給他。這樣就是 OK、我都感動，我不知道怎麼說。好，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談過。